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22首诗，汉江临眺，王维。 汉江临眺，王维。初晒三湘子，金文旧牌坊。干了天地月，山色又无疆。军衣忽见破，破浪动万空。襄阳火红颜，流水三翁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